嗨，大家好，我是 Jenny， 欢迎大家又一次收听开言英语的文化夜谈。今天呢，我们要说说 social media， social networking， 社交媒体啊，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OK， 那在今天的课里呢，我们是讲到了 WeChat 微信，在中国人人都用微信。So how do you ask for someone's WeChat number? How do you get connected with them? I hope you've learned a ton today. 但是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更多是在美国的一些 social media, social networking apps.So all of these products and services have become such a huge part of everyday life. 那么你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形容这些服务的时候说他们现在就像一个 utility 啊。Utility 是什么呢？ Well, traditionally it meant things like electricity, water, gas, 水电煤啊，这个都是日常离不开的东西。但现在似乎这个社交媒体、社交应用也变成了我们的 utility。好，那讲到全球最主要的一个社交应用呢，那当然就是 Facebook 脸书。它的这个 numbers 这个日活啊 daily active user 实在是很恐怖，据说有22亿的 daily active users。说到这个22亿啊，在美语里面一亿是 100 million， 就是100个100万。那我还记得好几年前看过一部电影，讲的就是 Facebook 的起源的故事啊，发家史。这电影很推荐大家看，叫 The Social Network。 这个电影里面我还记得当时 Facebook 到100万 reach 1 million users 的时候，就是一个 big milestone 里程碑，大家很开心。然后到 100 million 的时候又是 wow that's amazing， 到现在已经 b billion 了啊。那当然他的 founder 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 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billionaire， 身价非常非常的惊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Facebook 其实它是由 Zuckerberg 他还在哈佛读心理学的时候写的一个网站。So he coded this site and originally it was called The Facebook、现在就叫 Facebook， 更加简洁一点。And when they started, it was really designed for social networking amongst the elite students in Ivy League schools. 就是给常春藤学校啊，美国最好的这些名校的学生，让他们去社交，让他们 social networking 用的。那其实十多年以前 ，Facebook 是2004年的时候创立的。那仅仅在他创立的24小时之内呢，一下子就有1000多个哈佛学生注册了账号。现在我们听觉1000多个太少了吧，但当时就已经把 Zuckerberg 搞垮掉了，服务器就宕机了， right? The server crashed. 然后一个月以后呢，他这个用户群就覆盖了一半的哈佛本科生，之后呢就是在很快这个 Boston area 其他的 Ivy League school， 比如说 Yale 耶鲁对吧， MIT 麻省理工，用 Facebook 就变成了一个 social status symbol， 就成为了你一个社交名片啊，表示说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学霸。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有了我们现在知道的 facebook.com， 它就从一个小小的这个网站变成了一个 open to the public， open to the whole world 的一个网站。那其实任何这个大的公司或者伟大的公司，可能 if you look at their history, it's always full of drama and tension, 是吧？有很多戏剧性的事件，然后也有很多的 conflict, 有很多的冲突。那电影里面讲的就很明白，就是 Zuckerberg 有两个同学，是一对双胞胎，也是学霸。他们就说 you stole our idea， 这个点子是我们的，我们跟你讲了以后，我们只是 hire 你来 code 写程序，结果怎么变成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呢？ And they were involved in a pretty long drawn out legal battle， 然后还上法院啊什么的。那当然现在的 Facebook 在美国特别的 controversial， 特别的有争议啊。他从刚开始说 We want to connect the whole world， 我们想连通世界，连接世界，到现在 It's public image， 他的这个公众形象其实是说非常 tainted 啊，就是非常的大打折扣的。特别是因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对吧，现在说那么多的假新闻 fake news， 然后 conspiracy theories 阴谋论 都在 Facebook 上面发散散播，然后还影响了美国最后的总统选举的结果，然后 Facebook 这个公司包括 Mark Zuckerberg 都被弄到美国这个国会 Congressional Hearing 去作证啊。所以 Facebook 现在其实也是有一个挺大的 image crisis。 然后我现在住在加拿大嘛，在电视上面经常会看到他们做广告，就说 We are changing, we're reforming to better protect your privacy, to better protect your data。 因为它整个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卖用户的资料啊， user data to advertisers， 给广告商，对吧？然后其中 you know, when it's hijacked, when it's used for bad purposes, it can go really ugly。好，说完 Facebook， 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交平台，就是 Twitter， 推特。这在国内最好的对标应该就是微博啊。刚开始的时候微博有140字的限制，对吧？ Twitter 也是。我还记得我很早的时候开始自己 started using Twitter， 但是英文里面它是140个不是 words 而是 characters ABCD 的这种英语字母，所以你真的 you have to be very precise and concise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不然 you quickly run out of characters。 好，那 Twitter 如果大家看它的 logo 是一只小鸟啊，为什么呢？因为英语里面啊这个象声词说小鸟叫的时候的声音就是这种推推推推。那么 Twitter 呢，它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这种很短小的这个信息，对吧？就像小鸟叫那样 short and sweet， 非常的 quick， 而且这个 connotation 这个联系这个寓意也很好。到现在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在 Twitter 的 app 上面就会有这只很可爱的蓝色的小鸟。那 Twitter 创立的时间和 Facebook 差不多啊， Twitter 晚了一年多，然后它走红的时候呢应该是07年，就是11年前。美国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科技和文化的活动在奥斯汀啊，在 Texas 的 Austin， 这个活动叫 South by Southwest。 然后很多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像 Airbnb 啊，然后 Instagram， 他们做一个大的 launch 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到这个活动 South by Southwest 去参加 Hackathon， 去推广自己的产品，然后一下子就可以累积很多的 early adopter， 并且是这个 tech media 美国最顶尖的这些科技技术报道的网站都会来报道他们。那到现在呢 Twitter 的影响力也是非常的大，我觉得美国人更多的把它作为一个新闻的一个平台，比如你像白宫的 White House and the President， 对吧？现在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们把 Twitter 就变成了 the primary source of communication， 他们首选的一个向公众发布消息的一个渠道。所以 Twitter 现在呢，很多美国人也觉得They're getting tired of it because it's so politicized. 就觉得这上面都是政治的东西 and it just sucks the air, sucks the energy out of the room. 美国人很多对现在 Trump 他的这种 tweet rant, tweet 就是当你发一条推文的时候 it's called a tweet. 然后它也是一个动词，就是 I'm tweeting. So whenever Trump tweets, 当然很多喜欢他的人 he's supporters, he'sbase they'll retweet， 他们就会转发。那也有很多不喜欢他的人啊，他们也会转发并且 comment or they'll give him a thumbs down， 就去吐槽他的这个推文。 And one thing I find really amazing is that Donald Trump 他的这个账号啊叫 @realDonaldTrump， 他发的这个 the number of tweets， 大家猜猜有多少？发了快40000条，这个也太高产了吧。 So he's a tweeting machine。 然后呢我觉得他上台以后他怎么去用或者利用 Twitter 啊，也衍生出了很多的英语的词，比如说一个 tweet storm， storm 是暴风雨的意思。那像 Donald Trump 每次他在 Twitter 上面各种各样的吐槽或者前面说的 ranting 啊，去抱怨去指责别人， it's like causing a storm， right？ So it's a tweet storm。那么讲到社交媒体衍生出来新的英语词汇，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 bump 这个词，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碰撞，但是呢在聊天论坛或者 Twitter 里面它的意思就是顶帖， bump， bump you to the top。 然后呢还有一个词是 lurker， L-U-R-K-E-R，它的原意是潜伏者或者间谍。那这个在网络聊天当中大家可能猜到了，它指的就是那种不发言的人，一直潜水的人， So you're a lurker。 还有一个重要的词 troll， T TROLL， 这种人是在网络世界里面被大家非常诟病的啊。So what is a troll? Who is a troll? 他们就是那种在网络上乱骂、谩骂别人、攻击别人的那些人。我觉得中文可能就是喷子或者杠精。那另外呢，在网络英语里面还有非常多的 abbreviations， 就是缩写。比如说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一个 LOL， 就是 laughing out loud， 很好笑，被逗得哈哈大笑的意思。还有什么呢？ BRB， be right back。比如你突然有个事要离开一阵，就可以打 BRB。 另外还有 BTW， by the way， but of course this acronym came along a lot earlier than social networking。 然后还有 LMK， let me know， G2G， gotta go、所以其实社交媒体真的是加速了这些新的词汇的诞生和散播，在中文里面也是一样，对不对？好，那今天的文化夜谈就接近尾声了。聊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对社交媒体上的英文世界有没有更多的认识和体会呢？然后随着网络通信的不断进步，网络英语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Some of these new words and sayings are just a passing fad， 可能是昙花一现， but some of them I have a sense that they're here to stay。好，我是 Jenny，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开言英语的文化夜谈，社交媒体上的英语世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Good night and sweet dreams.